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。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，Jeffy， 浩浩汤汤。 因为那一辈的科学家呢，其实已经死得八八九九噶啦，但系佢九十岁啊嘛。所以他就最犀利咧，即系 the grand old man 啊 ，grand old man 就系咁而家个影响力都仲好大嘅，因为喺政坛嘅影响力，因为即系哇咁多朝嘅元老嘅即系明星级科学家，所以嗰阵时亦都讲过啦，列根 Ronald Reagan 1983年提出呢个星球大战计划，其实俾科学家批评到体无完肤嘅，但系其中一个咧，竟然就撑阿列根嘅咧，就系 Edward Teller，Edward Teller 话得嘅。啊，仲俾好多意見，咁亦都令到咧就科學界咧就好扯火，好多人亦都批評呢個 Edward Teller 嘅，所以佢個名聲咧可以咁講啦，喺科學界咧其實就唔好嘅。啊，當然佢喺美國嚟講喺政壇就梗係好威啦嚇，咁、啊、佢我唔知佢知唔知人哋咁多人憎佢啦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呢個係好有趣嘅。但澳門海默咧，其實一般嚟講，但澳門海默咧都係一個心高氣傲嘅人，講真啦，有邊個係嘛呢啲天才唔係嘅而家，咁但係佢始終咧佢都係相對係比較和得人嘅。吓、嗯、咁、啊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撑佢，但有一样嘢就是真嘅，其实佢系亲共嘅、 嗯。 啊，嗱、這个就真啦。原来讲翻佢咧，佢读书时期咧，佢有个女朋友咧，系、 嗯、 共产党员， 共 产党员嚟嘅。但后嚟咧，佢就散咗嘅，好似、 嗯。 但系佢又结得婚啦，后嚟娶个老婆咧，好似都系近嗰边嘅，系、嗯、啊，佢未必啊，好似系共产党员，但系佢都系搞呢啲咁样嘅活动。 嗰阵时嗰啲共产党员系美国里面嘅共产 黨，美国里面嘅共产党，系、嗯、啊，系啊。咁、嗯、但系后嚟佢好似直情列为非法噶嘛，即系共产党。咁但系咧，嗱，唔好忘记个问题系咁样样。嗱，1917年就俄国革命，就列宁领导嘅。咁、 嗯、 样咧，就当时令到整个西方为之震惊啦。咁但系因为当其时嗰、那个。即係通訊唔發達啦，係唔係好似而家嗰啲新聞媒體啊咁啊網絡啊咁樣？其實俄國發生乜嘢咧，我哋唔係好知道。啊，頭嗰一兩年咧，應該話幾年咧，其實整個西方咧想話碾死呢個 B B 嘅嚇，佢、啊、就叫做一個叫 Great Civil War， 即係喺呢個俄羅斯嘅歷史咧，即係1917年去到唔知係1920年咁上下嗰幾年咧，呢、這個所謂 Great Civil War 啦。但係其實呢個唔淨止係 Civil War 咁簡單，當然佢入面咧好多咧就係、是、你可以話係一個想復辟啦。就係、是、嚟去鬥爭啦，咁樣啦嚇，即係共產黨人咧，同埋佢之前俄國嗰啲咁樣嘅嚇嚟去鬥爭。但喺過程入面咧，真係有外國勢力嘅，嚇、 嗯 啊，即係以英美為首嘅，就係、是、有美國，甚至喺東面咧就乘機抽水嘅日本，就係、是、嚟去圍攻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新興嘅政權嘅。咁所以當其時呢個俄羅斯嘅紅軍咧嚇 ，the Red Army 咧就係裏外受敵嘅。咁但係竟然最後咧就俾佢哋打贏咗。好艱難咁打贏咗，咁最後就成立咗呢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嚇，咁、啊、叫 Soviet Union 啦、啊、嚇。咁但係咧，後嚟佢哋嗰個經濟建設咧，亦都令到西方係為之側目嘅喎。就係話，竟然佢哋喺咁短時間入面咧，係能夠令到嗰個咁樣嘅生產力咧大大提升，同埋佢嗰個工業化個過程。因為1917年之前咧，其實俄國工業化咧係落後過西方好多嘅。咁但係喺列寧嘅領導，後嚟仲有史太林添。但係嗰陣時啲人就唔知道史太林嗰啲衰嘢嘅，因為佢封鎖得緊要嘛，就唔知道佢嗰啲咁樣嘅大清洗啊，殺咗咁多人啊，咁樣啊，迫害咗咁多人，咁就未知嘅嗰陣時，就淨係睇到佢表面上即係嗰啲嘅數字，亦都有啲人去到俄即係俄羅斯睇到，即係蘇聯啦、啊，蘇聯睇到哇工廠林立啊，又可以做汽車啊，又可以做坦克，又可以做飛機啊，咁樣咁就覺得好驚訝。好啦，嗱咁1917記住咯，跟住就1929啦。1929就是什么？就是纽约华尔街的股市大冧荡嘛 ，the big crash 嘛。咁啊 ，big crash 就令到西方的经济大幅衰退，不止叫衰退，佢叫做萧条啊 ，recession 就叫衰退 ，depression 就叫做萧条，是叫 the Great Depression 嘛。嗱，最近08金融海啸咧，西方就叫 Great Recession 吓、啊，佢叫做大衰退。但是1929年嗰次咧就是、大蕭條啊嘛，咁大蕭條咧，哇，即係個失業率係狂升啦，好多人失業啦嚇，咁啊仲有你啊都睇翻嗰啲紀錄片噶，嗰啲照片噶，哇，幾多大男人一個排長龍嚟去咩啊？嚟去攞食物救濟啊，係攞飯啊，即係佢哋唔係食飯啦嚇，都唔知食乜嘢啦嚇。咁樣你諗下，即係嗰陣時咧，令到當時好多人咧對呢個西方即係已經行咗100多200年嘅資本主義咧，係真係有一個動搖。 嗯、 即係佢覺得係、哦，原來呢個資本主義咧，好可能係好有問題嘅、哦，行唔通嘅、哦。咁反而咧，有啲人亦都覺得，咦， 蘇聯那套可能真的好一點、哦、樣。當然它背後不僅只是個經濟的發展，也有所謂、那個、它很多人的、那個啊、正所謂的道德的下即考量，就是覺得是因為資本主義入面哇搞到那個貧富懸殊那麼厲害，是吧，就是叫豬門就走肉臭，路友就凍死骨，是吧，那些財富集中那麼厲害，但是竟然呢就有錢佬就搞到一鍋泡就爆破，就1929年。但是蘇聯呢就是就是奉行社會主義，就是追求這個社會的、就是、公平的、啊、就是公義的這樣，但是又看到又搞到成績出來、哦、所以那時候其實即使在美國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呢，其實很多人呢是比較上、啊就是、傾向於這個社會主義或者就是親共呢，是一點都不出奇的、啊、好了，所以三十年代剛才說1929到三十年代，其實他那個蕭條都未過的，說真的大家知道美國那個經濟大蕭條要靠什麼呢，是要靠第二次世界大戰嚇、嗯啊，將佢啲嘢全部燒耗曬、哦，啊咁樣咧，又再從頭嚟過，佢先至真正復甦啫嘛。咁所以1945年嘅時期咧，佢就哇成為原來世界盟主啦，就取代大英帝國嘅地位啦，咁樣。咁但係講翻嗰陣時啦，就係即係五十年代嘅時期咧，就真係我頭先講咧，係即係有啲人係親共啦，嚇、啊。咁其實奧本海默就係一個啦，但係亦都咧啱啱遇著就係有呢個咁嘅美國嘅國會議員。叫麥卡錫嚇 McCarthy， 咁佢係一個非常之反共嘅議員嚟嘅，亦都咧，我哋甚至話佢有一啲叫做偏執狂啊 ，paranoid 啊，咁佢就覺得哇，處處都係蘇聯嘅滲透嘅勢力嘅間諜，可能我已經俾佢滲透曬啦，我哋美國弊家伙啦，我哋會俾赤化，我哋叫赤化啦嚇、啊，即係紅色啊嘛，叫赤化。咁於是咧，佢就哇叫做杯弓蛇影，於是周圍咧就係去要捉呢啲人。咁追人咧，我哋甚至叫咩咧？就叫做 witch hunt。呢個就講翻歐洲中世紀啊。唉，嗰陣時咧，亦都有曾經發生過呢叫獵巫嘅行動啊。啊，即係話你有啲擺婆啊，即係其實睇佢樣其實冇乜嘢嘅，但係佢啲人就傳下傳下就佢又識呢個巫術啊、妖術啊諸如此類啊咁樣。於是咧就話你就魔鬼啊化身啦、巫婆啦，就將佢活活燒死，捉嚟活活燒死，呢、這個叫 witch hunt 啫嘛，喺中世紀啊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就一個現代嘅 witch hunt 咧，就發生喺上世紀五十年代嘅。美國，咁樣咧，奧本海默就係一個受害者。咁啊，卒之咧就係喺1954年嘅時期，咦？好似係咪1954年就係圖靈死啊？係喎，圖靈死嗰年啊，圖靈死嗰年咧，奧本海默咧亦都遇到佢人生入面一個好大嘅挫折啦，因為直情係要有一個叫聽證會，一個嚇叫 hearing， 就係嚟去差唔多類似審判嘅啦，不過唔叫審判嘅啫，就奧本海默出席咧，就係要表白，嚇。 證明自己 清白嘅，咁於是好多人就作證供。咁、我頭先講過啦，其實好多科學家撐啦嚇、但係 Abbott Taylor 就嚇、不利於佢啦。咁但係咧就聽完曬之後，雖然好多科學家撐佢、但係都冇用，因為當其時嘅氣氛啊，個社會氣氛嗰種咁樣嘅，即係白色恐怖啊咁樣樣咧。最後咧，佢係即係冇被定罪，但係基本上咧就係褫奪曬佢所有嘅即係喺高層嗰個影響力咧。冇曬，即 係其實嗰陣時，如果真係俾人證明咗自己係共產黨， 可能要坐監啦。如果佢要證明佢係共產黨，就可能要坐監噶啦。以麥卡錫嚟講係坐監啊，但係佢唔使坐監，咁佢仍然可以翻去教書。咁、後嚟仲係去咗呢個普林斯頓嘅高級研究所添。你知啦，嗰、那個 Advanced Study 啊，就係愛因斯坦做嘢嘅地方啊。啊，當然愛因斯坦第二年就死啦，1955年愛因斯坦死啦。但係佢之前咧就喺嗰個叫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嚇、亦都係。李政道、楊振寧工作的地方嘛、就是在普林斯頓嘛，所以他亦都俾佢繼續去研究教書，但是咧佢喺政壇上就冇曬影響力啦，冇曬影響力啦，咁其實都是一個 disgrace 嚟嘅，我哋話，即係對佢嚟講係一種恥辱嚟嘅，咁但係佢都默然接受啦，冇辦法啦，係嘛，咁樣，但係咧後嚟佢就係、都有少少平反嘅。啊！佢係等我再睇清楚啊！佢1967年過身噶嘛，但喺佢未過身之前幾年咧，當其時金乃迪總統啊，啱啱上任金乃迪啊，咁金乃迪啊，當然大家都知道佢係比較開明噶啦嚇，開明好多噶嚇。咁佢1963年嘅時期咧，佢就攀咗一個叫做費米獎嗱、所以就勁，其實費米真係好勁啊！佢 Enrico Fermi 咧，因為 Enrico Fermi 咧，亦都係第一個咧係實現一個叫做原子反應堆啊，就係佢嘅原子反應堆，但係就唔係原子彈。 幫 佢都有曼哈頓計劃㗎， 佢做嘢嘅 係啊，即係其實 Fermi 嗰陣時反而就係 under Oppenheimer 嘅，即係喺曼哈頓計劃入面。雖然佢係一個大科學家，咁但後嚟咧就因為佢嘅貢獻咁大 ，Fermi 咧啲人就係定立咗叫做費米獎 ，Enrico Fermi 都係物理學上面一個好高嘅榮譽。咁所以金乃迪1963年咧就頒咗呢個獎俾奧本海默。咁某一程度上咧， 就作為一少少補償啦，或者即係恢復佢個名譽咁樣樣啦。咁但係四年之後咧，佢就過身啦。咁呢個就奧本海默嘅故事啦，嚇。咁但係奧本海默咧，其實咧就令佢科學上其實有好多貢獻嘅，但係即係時間關係唔講咁多。但係有一樣咧都要提一提，就係黑洞。原來咧嗱，即係我哋一講起黑洞，啲人就諗起霍金嘅啫，係嘛？Stephen Hawking 咁唔係啦，Stephen Hawking 係遲好多噶啦，因為佢七十年代先研究黑洞啦，係嘛？咁即係嗰陣時，Stephen Hawking 都仲係細路仔啦嚇，即係六十年代嗰陣時。好啦，咁但係原來咧係早喺1939年，即係其實係未打仗喎，美國未參戰喎。奧本海默咧亦都未加入曼哈頓計劃啦。其實佢發表過一篇文章，一篇論文咧，叫咩咧 ？On Massive Neutron Cores， 就係話有關嚇、啊，即係巨大嘅，即係巨大質量嘅中子嘅一個核心。原來佢係講咩咧？就係、是、講行星嚇、啊，即係好似太陽啊、天狼星啊、積女星嗰啲行星啦嚇、啊、，star 嘅演化過程入面，去到晚年咧，好可能就會發生啲大爆炸。但係爆炸之後剩翻落嚟嘅殘骸咧。好可能咧就變成一個所以叫白矮星，但係白矮星咧，如果佢有啲大質量行星咧，就唔淨止變白矮星，因為個萬有引力令到佢再收縮咧，就變做中子星，叫做 neutron star， 即係話成嗰個殘骸咧都係由中子組成嘅。但係奧本海默當時同另外一個科學家叫 George 啊 Volkoff 嘅嚇 V O L K O F F 就共同喺呢個 Physical Review， 即係物理學嘅。評論啦，叫做嚇，係一個非常之高水平嘅學術期刊。咁佢又發表咗呢篇論文咧，就第一次提出咧，佢就好嘢，佢係真係咧嘗試咧，就將愛因斯坦嗰個相對論，仲係廣義相對論喎，因為佢講萬有引力噶嘛，同埋量子力學結合起嚟，就嚟去研究，如果一粒中子星個質量係好大嘅時期，會發生咩事？咁原來佢就俾佢論證得到咧，佢話原來咧，當一個中子星嘅質量唔知大過某一個極限咧。根本萬有引力咧就會掩蓋曬一切，係冇任何力量可以抵抗呢個萬有引力。於是粒星咧就會不斷收縮、不斷收縮、不斷收縮。 哦， 最後唔見咗。 嗯， 其實唔係唔見咗喎， 係 佢嘅質量係冇唔見嘅， 嗯、 但係佢個體積就係零啦。 咁、 當然呢個講上嚟好匪夷所思啦，但係理論上係啊，佢、 嗯、 個體積係零，即係話咧佢嗰個引力場會變到無限大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所謂黑洞。 嗯、 當然呢個名咧。Black Hole 就唔係佢作嘅，就後嚟一個年輕啲嘅科學家叫 John Wheeler 作嘅。但基本上黑洞呢個概念咧，就喺佢呢個論文入面咧，最先提出嚟嘅 ，Oppenheimer 提出嚟嘅。嗱，所以好少人知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講下講下時間就到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就係即係希望大家咧聽完呢個零鐘頭咧，對呢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咧有更深嘅認識啦。好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又講個第二個題目咯。 好 啊，OK， 拜拜。